石毅觉得英明刚才那句骂对了，他今天就是疯了，脑子里连半点理智都没剩下，整个人就像是被逼到悬崖边的野兽一样，张牙舞爪的狼狈，挣扎到最后就是为了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他后头是悬崖，掉下去就粉身碎骨了。这时候站在他对面的是英明，伸出手可以拉他，抬起脚可以踹他，但是英明只是很慢很慢地歪过身子，整个人的动作就像被放慢了几十倍速的慢镜头，从刚才就一直回避着石毅视线的眼睛第一次对上刚才燃着疯狂的目光，慢慢缩短的距离有点像炸弹上的倒计时，读秒在两个人的嘴唇互相碰到的时候彻底归到了零位，伴随着意识的爆炸，只剩下废墟一样的残骸。石毅觉得自己和英明不是在接吻，而是那种要把对方给撕碎了，似乎怎么深入都不够，两个人所能碰触的地方有限到让人疯狂。石毅紧紧扣着英明的后脑，两个人的牙齿磕到了一起，不约而同地皱起眉，口齿之中充斥的全是对方的味道，混着酒气混着烟味，一股脑的扑面而来，呛得让人窒息。没有人会连接吻都像在生死相残，石毅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也感觉不到英明的，他们两个像在掠夺对方的生命一样，拼命的想要纠缠得更紧，凭借着生存的本能挖掘着面前这个人所有可以供给自己的氧气。别人描绘的爱情都美好的带着牺牲，可英明和石毅觉得他们的爱情像残暴的刽子手，兄弟朋友早就回不去了，这种赤裸裸带着情欲的兴奋伤得两个人都满是狼狈，却带着无法摆脱的快感。英明的选择不是伸手，也不是送葬，他扑向了石毅，一起同归于尽，彼此抵着额头，英明抓着石毅的衬衫衣领，他们的脸其实是贴在一起的，呼吸就喷在对方的脸上，带着狼狈的杂乱无意，两个人的眼底都是一片猩红。英明咬牙切齿地瞪着石毅，语气是前所未有的决绝。 石毅，就一个晚上，我就要这一个晚上，今晚之后我们还是兄弟还是朋友，你继续做你的十大公子，我们可以一起吃喝玩乐肝胆相照，但兄弟就是兄弟，我们会各自成家结婚，有事业有家庭，忘不掉的话就只记住这一次失忆，这辈子我们就只有这一次。 英明用力到手背的青筋都隐隐浮出来了，两个人像溺水的人一样死死地撕扯着，他觉得现在英明说的话有点烦，应该说他现在已经懒得去思考任何问题了，是也好非也好，如果反正已经脱轨了，那到底偏离多远只是一个程度问题，不是性质问题。回不去的东西就算大家都粉饰太平也只是自欺欺人而已。石毅下意识地想要用行动抗拒英明的过多顾虑，却不小心扯断了英明本来就岌岌可危的理智。英明不是一个轻易失控的人，或者说从他开始懂得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来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开始，情绪就只能在瞬间刺激中找到一个宣泄的出口。他擅长控制自己的情感，甚至擅长控制自己的情欲，拍了这么多的电影，肌肤相亲对他来说摒除了情感的因素就是一种表演手段，所以他总是站在挑拨的那一方，而很少会被人所控制。石毅因为他的挑逗而愤怒，却没有想过在他狼狈的同时，英明并不比他好过多少。 尤其他想通的比十亿早。他积累的甚至不仅仅是那份不该存在的感情，还有这么长时间的矛盾挣扎，那自虐一样的克制，一遍遍自我催眠一样的无眠之夜，几次控制不住的临时刹车，那滋味不好受，准确说是会让人抓狂的。将石毅旧事压倒在沙发上，然后慢慢靠近，撩拨，后撤，如同那天他跳舞时在舞台上对石毅做的，周而复始地循环着这种追逐的游戏，欣赏着对方眼底的神色因为他的举动而越发浓烈。当抛开了那份自己抗拒自我的挣扎之后，最后两个人之间剩下的是那份压抑了许久的感情。他们所经历的那么多过去画面交谈的话，慢慢的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但是这种满足其实很短暂，哪怕是心底里的全部感情都释放出来了，依然不知不觉的会屈服于欲望的索求。当石毅和英明的脑海中掀起这样的冲动时，不知不觉的脚力又开始上演。 英明，你这是自找的。是你说就只有这一夜？ 你他妈的失忆。 我操， มันทำให้ฉันรู้สึกลึกๆถึงสิ่งนั้นในช่วงเวลาที่มีให้กันและนี่ก็คงถึงวันที่เธอนั้นเฝ้ารอไม่เคยพบกับใครที่ทำให้ฉันเป็นแบบนี้นี่คืออะไรที่ต้องมันไว้ทุกทีไม่อยู่ใกล้เธอหรือมันคือความรักหรือเธอคือหัวใจกระซิบให้ฉันรู้ทีได้ไหมบอกกับฉันด้วยลมหายใจสักครั้งวันเวล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ธอกับฉันรักกันให้ฉันเป็นของเธอมือตกอยู่ในชั่วโมงต้องมนเพียงแค่มีเธอทั้งคนเคยหวาดกลัวยอมเธอหมดแล้วทั้งใจทั้งตัว Just wanna say I'm yours แค่เธอที่ต้องการไม่เคยพบกับใครที่ทำให้ฉันเป็นแบบนี้ที่ในหัวใจรู้สึกวันไหวทุกทีไม่อยู่ใกล้เธอหรือมันคือความรักหรือเธอคือหัวใจกระซิบให้ฉันรู้ทีได้ไหมบอกกับฉันด้วยลมหายใจสักครั้งวันเวล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ธอกับฉันรักกันให้ฉันเป็นของเธอรอย้ำซ้ำๆใน ฉันมั่นใจอีกสักทีได้ไหมในตอนนี้ว่านี่คือความรักว่าจะคือหัวใจกระซิบให้ฉันรู้ทีได้ไหมบอกกับฉันด้วยลมหายใจสักครั้งวันในทุกๆเวลาที่ผ่านมาเธอกับฉันนะรักกันให้ฉันเป็นของเธอ